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对年轻的城市飘客来说，房子是家，是归属，是安全感。对投资的人来说，房子只是赚钱的工具和产品。对准婚新人的父母来说，房子是结婚必要的条件。无论是上班族还是创业族，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中国人来讲，家是永恒不变的话题，而家和房子二者是永远绑在一起的。买房已经成了现在大多数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及又终身奋斗的目标，如何找到合适的房子也成为了许多买房人的难题。有那么几个年轻人创立了一个找房的平台，而这想法也是他们在找房的过程中萌生的。 今天九六九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诸葛找房的联合创始人刘子耀。我们几个创始人基本上都是87年的，大家都知道我们三个男孩子，对吧？要成家立业，买房这个重任就扛到了自己肩膀上头。那么尤其在北京买房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自己也经历了找房买房这么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听起来就是买个东西很简单，但是对于房产这么一个大宗资产来说的话，其实还蛮困难的。 诸葛找房的刘子耀和他的合伙人是一帮年轻的创业者，很有想法，对于企业的命名也有着独特的理念。 在这么高的价位，北京我们可能很多人买二手房，从这么多二手房中挑选出适合自己的那套房子是一件蛮困难的事情。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在想，那一个平台应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呢？所以我们就去想，它应该很 smart， 很聪明，就是它聪明到可以帮助每一个人找到心仪的那套房子。我们这时候第一个就想到了诸葛亮，他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中国古典人物形象。那么在这个人物形象上，你会发现他很正面，而且他很聪明，他帮助着每一个主公完成了自己的一番事业。所以在我们产品最初的时候，我们把每一个买房者注册完以后，我们也称之为主公。这个平台就像一个诸葛亮一样，哎，主公，你有什么样的需求，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然后我又为你找到了些什么东西。所以围绕这个名字，我们整个的产品线也是围绕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把一些不透明的信息给用户做透明了，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做过来的。 如今的时代背景下，服务意识是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具备的。如何想客户所想，解决客户的顾虑，诸葛找房一直在做。如果你有过买房经历，就知道网络房源信息铺天盖地，你看中了一套房子，打电话过去或者是去到门店，中介会经常告诉你这套房已经没有了，转而给你介绍其他的房子，你只好退而求其次。诸葛找房秉承了高效的理念，解决了这一痛点。 在传统的互联网时代，更多的是一些信息的传递、信息的展现。那在当今我们做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想的就已经不仅仅是信息给你展示出来，而我们更多的会在这个信息基础上对信息进行处理，对于线上的这些信息给你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服务，对吧？我们只是把信息展示出来，那用户又怎么能辨别出哪条信息是对的，哪条信息是真实的，哪条信息是假的呢？这是我们会做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们就有一个小功能，OK， 我们把全网所有的这种房源给展示出来以后，我们可能就会发现有一些房子它的价格是异常的。这套房子以我们这种大数据的经验，它不大可能会以这个价格进行成交。那么它既然挂这个价格，我们就会对用户做一些提示，这套房子我们叫价格异常。或者说我们对这个小区所有的数据都很了解，就说这个小区可能没有一个42厅的房子，但这时候是我们在互联网上发现，哎，有中介在卖42厅的房子，那这时候我们也会给用户一些提示，这个户型是不是异常。 了解用户痛点，用心打磨产品。我想任何一家企业想要做大做强，都离不开认真对待自己的产品，这样企业才会走得更远。改变行业现状，树立行业标杆，是一家企业需要去树立的未来目标。 一个好的产品肯定都需要很长时间的一个打磨的周期。我们在最开始也是找到了很多我们的叫核心用户。买房这件事情，我相信很多用户绝对不只用一个平台。对于这些核心用户，我们也跟他们进入深入的这种访谈，他们告诉我们了很多他在其他平台上使用的一些问题或者不理想的一些地方，然后我们用心的去解决他们的这些问题。然后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吧，他们也跟我们一起在重新打磨这个市场，在规范化这个市场。因为我们都知道房产市场相对来说会存在一些问题， 对吧？但是我相信经过大家的一起努力，房产市场在几年以后会越来越规范，每一个人买房所踩的坑也会越来越少。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在这个房产行业中的每一个角色可以提高他自己的效率，那么不管是用户还是经纪人还是新房的开发商，我们都希望他们的效率能够得到提升，因为效率得到提升就意味着大家的成本在下降，那么我相信最终得益的应该还是每一个买房者。 创业是一个艰辛的过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身边有可靠的帮手，有得力的合伙人，才会有更大的前进动力。 从最初大家在一起去想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去想他去创业的那段时期，可能几乎每天晚上我们都三四点钟才会睡觉，我们一开会就可能从早上开会开到深夜，大家不断的讨论，不断的碰撞，然后当然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有很多彼此想法上的一些 PK， 但我觉得特别让人感动的就是我们每一次走出会议室的时候大家都能达成一个共识，这也是诸葛找房一路走得还算顺利的原因，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会充分的把每一个人的想法都说出来，然后大家可以进行激烈讨论，在真正落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又可以把想法拧成一根绳子继续往前去做。所以整体上我觉得创业这个过程一定是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你要有你很好的合作伙伴，大家的价值观大家的理想要是一致的，然后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前提，我觉得就是要坚持下去，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 感谢你收听本期九六九老板说，我是亚威。如果说你也想在节目当中讲述你的创业历程，可以拨打电话010-517-5200和我们建立联系。想了解更多关于九六九老板说的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九六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我们下期再见。 求有三岁

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仍然痴关心你，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他方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牵手握手分手挥手讲再见，纵在两地一生也等你，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我最担心的是我们所有的员工看到自己拥有这一切的时候忘却了理想主义。如果人没有了理想，我相信这个人会活得非常无趣。而由人组成的组织失去了理想，一个组织失去了理想，一个公司失去了理想，我们天天思考的 就是赚钱，我们只是一股赚钱的机器。这世界上永远有公司会比我们更赚钱，永远有公司比我们模式更好，但是这个世界需要每个人都必须有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有什么，要什么，很想做什么。 眨眼网 CEO 杨莹， 你做了决定，你把它做成了，那你做下一个决定的时候，别人更容易来支持你，拥护你，这样就是一个良性循环下去。我觉得我算是有软有硬吧，就是对员工可能会软一些，但是对有原则性的事情我还是很硬的。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成功跟你所上的学校没有必然的联系，跟什么有关系？跟你内心的冲动有关系，跟你内心的渴望有关系。所以我常常说，一个人可以过贫困的生活，一个人可以过孤独的生活，但是一个人不能过内心没有火焰的生活，一个人不能过内心没有渴望和向往的生活。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认为的经典就是能够突破自己的，能够反映自己这是生活的，能够理解我生活的就是经典。像我是林俊杰的歌迷，我就认为杰杰的音乐是很经典的。 所谓经典，一定和时间和岁月有关，就像老酒一样，首先得真，它需要时间的佐证，只有这样才有成为经典的可能。 我觉得电影《小鞋子》啊，这种就比较经典，还有什么《海上钢琴师》啊。音乐的话，最喜欢的还是老歌，你像久久唱不厌的什么《月半小夜曲》啊，还有《朋友》啊，这些等等都是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身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 岁月 岁月留声机。 在那一年，马来西亚的女孩梁静茹拿到了许多校园歌唱比赛的奖项，可是她的父亲却在她出版第一张合集的时候永远离开了她。爸爸一直鼓励她唱歌，她的离去让19岁的梁静茹颇受打击。身为长女的静茹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长大两个字的沉重分量。梁静茹说，李宗盛的出现仿佛是父亲冥冥中的安排，她随着命运的牵引一个人来到了台湾，开始了她的歌唱。这首《也长大》虽然说是感情让女孩成长的故事，却对女孩的生命蜕变刻画得很是详尽。 末班车回家，雨一直下，整夜人的泪，她不听话，我不想去擦，就这样吧，爱让这女孩一夜长大，一夜长大，想要说的话竟然忘了啊，我总是很少说，不懂得表达，分手我不怕，知道吗？你知道的啊，只是那几乎成真。我们的家，你真的不想了？这些年的专心无猜，你只当我是朋友吗？我以为余生会遮住你的回答，它却那么清楚啊，这个你曾深爱的女孩也长大。 清楚了，让这个你曾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进口大众途锐因为发动机的进气口设计缺陷，于3月7号在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然而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行为并没有使该事件躲过今年的315晚会。央视报道称，自2016年起，部分大众途锐车型出现因发动机异常进水导致发动机受损而熄火，车辆方向盘助力及刹车助力停止工作等现象，存在安全隐患。车主前往经销商处进行检查后，经销商认为这是由于车主的操作不当导致的，这一答复引起了车主强烈的不满。之后有更多的车辆发生了类似的问题，有车主通过简单的实验认为发动机的进气口设计存在缺陷。由于事件规模逐渐变大，质检总局实施了缺陷调查，而后进口大众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处理措施为移除不必要的排水阀，并在进气口安装导流板。然而这一举措也受到了车主的质疑，作为一款具备越野能力的豪华 SUV 车型，移除排水阀存在涉水时水会从底部吸入的可能，对接下来的使用造成影响。另外，车辆长期无法使用造成的经济损失，厂商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补偿措施，因此广大车主对于大众拿出的处理方案并不是很认可。其实大众在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有着一个比较靠谱的形象，大家都觉得德国人造的车靠谱。其实大众这一品牌进入中国市场较早，被大家接受也不奇怪。这一次的大众途锐其实不是一个先例，早期还有大众速腾的断轴事件等等。如果一个车企长期啃老本，不把自己的产品做好，最终还是会失去消费者的。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像是一样的半年。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一个人真实的一面需要很多件事情来反映，想要拥有值得深交的朋友，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变成自己想深交的那一类人，然后主动吸引优秀的人做朋友。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希望你身处逆境，事事不顺时，陪伴在你身边的都是一些真诚可靠的朋友。 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让你清醒，爱是快乐的事情，我只有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我是一只站在岸上的鱼，我如何能忘记曾经活在海里，曾经我活在你的生命。 Oh yeah， 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想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我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人生一辈子不是走的百米赛跑，如果百米赛跑早跑一秒钟，晚跑一秒钟，你可能就会晚到一秒钟，或者早到一秒钟。人生走的是无穷无尽的马拉松，马拉松不需要去计较你的起点是落后了还是站在第一名，马拉松你要计较的是你到底能够走多远，到底能够坚持走多久。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我们要去思考面对世界未来的问题，面对中国未来的问题，面对我们家人未来的问题，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因为我们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因为18年来我们的人才，我们的技术，我们的一切的资源和影响，这不是仅仅是财富，更是责任。 燕京集团齐宝才： 初心创业，还有这个静心。说静心，这是体现出来的是品牌跟品质，还有产品。应该我们做人的初心，你只要有一开始有初心，做出的产品与静心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理解的经典吧，就是应该在某个领域中最优秀的东西。 我觉得经典就是某个时间、某个领域经久不衰的典范作品吧。 能够称为经典，一定是具有代表性，也能够经历得住时间的考验。所谓经久不衰，别具典范。 经典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听到或者说见到的时候，你都会为之怦然心动。我之前听过一个老师的讲课，就讲了什么叫爱人或者恋人，就是他无论多老的时候，在眼里都是他最美的那样子，这就是爱情。我想经典跟这个应该是很接近的，就是无论你什么时候谈到他或见到他或者听到他，你都会怦然心动，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在当中的一首歌曲《上海1943》是由 Jay 和方文山这对黄金搭档操刀的，但这样一首歌曲仿佛是没有主体的，你可以听到淡淡的 R&B、 淡淡的抒情 Pop、 淡淡的 Jazz， 甚至有一些淡淡的摇滚，配上方文山古典范儿的词，又为我们这些爱音乐的耳朵记入了一阵新鲜。不知道如果你在上海的老街巷里走着的时候，会不会偶然哼起这样一首歌曲呢？

经迟了，滴下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我的心真的受伤 想要赢，有时要先学会如何输或承受输。善于发脾气打破僵局是一种本事，善于失败后追随或反思是一种格局。很多人心浮气躁的口舌之争不用放在心上，很多无用的功过之分也不必太过执着。正所谓强者会低头，弱者懂逞强。你在受到欺负的时候会怎样呢？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著名演员黄渤， 比如说领导是有技巧的，就是我们不会把自己一下处于到危险的最前沿。比如说领导说话一般都是，我们争取在最快的时间内让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哈哈，这个每一个词儿中间都是想得清楚，因为领导说话很重要，不能说错话，你要把你的措辞想得很严谨。 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 啊，我觉得我们就是略微做了一点这些作为管家的一个工作，确实也得到了大家的一个认可，从这一点来说呢，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也充分感觉到这个社会太需要类似的这种服务了，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这样做下去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意义。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 未来的阿里要靠创新赢得市场，而不是靠市场预算赢得市场。我们希望我们最后受到尊重的，不是因为我们排名世界多少，不是因为我们收入和利润多么的了不起，当然我们的收入利润一定会了不起。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你的新年愿望是什么？ 我是今年刚成为一个孩子的妈妈，我的新年愿望是希望我的宝贝健康快乐的成长，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同时也希望我的家人都身体健康。 我是一名老师，我希望明年我的学生们能够懂事一点，能够心疼我一点儿，当然也希望家里人能够健健康康，朋友也能过得开开心心，大家都能越来越幸福，然后自己的人生目标也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去实现。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都正旺。什么一隐莫讲，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 就会怎么样，别说我说谎，人生已经如此的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